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5集，忘不掉的秘密。天尊回头看白玉堂，凑到他跟前：“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。” 那个最新的爹究竟是什么人呢？ 天尊瞧了瞧白玉堂，就跟以往似的对他勾勾手指，基本天尊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白玉堂，不管多秘密，反正他也就白玉堂一个亲人。白玉堂跟往常一样凑过去等着天尊说，不过等了半天没什么动静，就有些不解地看他。只见天尊摸着个下巴，似乎是在犹豫。 我都不能说。 倒也不是，不过你最近貌似不太可靠。 怎么不可靠了？ 你会告诉那只猫。 哪只猫啊？ 阴侯家那只猫崽儿。这事情说出去可大可小。 我不说出去，你告诉我。 真的？你跟展小猫很好的样子。 展小猫 嚼着挺顺口吧？ 那你说不说？不说憋着难受啊。你不说说不定过两天又忘了，你也说了可大可小的。 白玉堂这句话倒是把天尊说动了，天尊犹豫了一下，凑到他耳边说了几个字，几个字说完白玉堂呆掉了。天尊眯着眼睛指着他腮帮子：“ 你可不准说出去啊。”“ 你确定不是记错了？”“ 我最多忘记，什么时候记错过呀？”“ 那我刚才给你多少银子？”“ 不记得。”“ 你前几天那个花瓶多少银子买的？”“ 不记得。”“ 你几岁啊？”“ 不记得。”“ 我几岁啊？”“ 不记得。”“ 小四子几岁？” 白玉堂见他还要说不记得，指着他：“ 人昨天刚刚告诉你的。”“ 三岁。”“ 四岁半。”“ 我要吃饭。”“ 你刚刚吃过。”“ 再吃一遍。” 天尊发脾气了，背着手往外走，正撞上抱着两条新被子经过的展昭。展昭见天尊气呼呼的，有些纳闷：“ 天尊， 给我准备一间屋子，我要住这里。”“ 啊，客房被红姨出去了，你不介意就跟外公一间？” 天尊皱了皱鼻子，似乎不怎么满意，不过回头白了白玉堂一眼：“ 让那老鬼打地铺。” 说完天尊气哼哼雀巢鸠占去了。没一会儿就听到阴侯吼了一嗓子：“ 哎，你占着我的床干嘛？这些瓶瓶罐罐丢出去。” 展昭回头看，白玉堂无奈地走了出来：“ 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把他惹那么大火气啊？你让着他点吗？那么大年纪了。”“ 早知道就不问了，知道这么大秘密又不能告诉展昭。”“ 那你一个人回白府？我帮你照顾天尊。”“ 开封府没别的客房了？”“ 没了，最近人比较多，都占满了。赵普貌似也想来开封府住，只有公孙和小四子那间屋子还有一张床。” 展昭说着，就见白玉堂往他住的院子走。展昭抱着被子跟上去，白玉堂看了看他手里的被子：“ 我先住你那屋子吧。”“ 啊？” 展昭惊讶，白玉堂已经推开他房间的门，然后四周围观察了一下，最后视线落在墙角那张床上。“ 你确定啊？” 展昭走进去看白玉堂神色，就见白玉堂面无表情，盯着床看了好一会儿，又环顾了一下房顶和四壁，张开嘴吐出两个字：“ 贫穷。”“ 开封府是清水衙门。” 展昭那个气呀，两床被子都砸白玉堂身上了。白玉堂抱着两床被子看展昭：“ 我给你换套家具吧。”“ 你敢？”“ 你应该问我有没有钱换，跟敢不敢有什么关系啊？”“ 收你的家具，这叫收受贿赂。”“ 那你每天蹭我请客吃饭。”“ 我……大男人不要那么小气。”“ 所以我准备给你换套好家具，要不要把开封府从内到外都换一遍啊？”“ 你敢？” 展昭一把抓住他准备掏银袋的手。白玉堂预感又要重复一遍之前的对话，沉吟半晌才开口：“ 床太硬了，睡不惯。”“ 那你回白府睡去。” 展昭抱回两床被子，到对面去给殷侯和红姨送被褥了。等展昭回来的时候，就见白玉堂坐在他的床上，伸手敲着床柱。“ 喂！” 展昭才喊了一声，就听到咔嚓一声响，白玉堂赶紧跳起来，站在一旁默默数：“ 一、二、三。” 展昭傻眼了，只见整张床都塌了，摔得粉粉碎，四根床柱东倒西歪。这动静引来了对面众人的注意，殷侯探头出来看，经过的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也有些纳闷，还有两个来送茶的小姑娘，怎么回事？展大人房里的床塌了吗？展昭张大了嘴，抬起头看白玉堂：“ 你 这床太不结实了，一坐就塌了。” 展昭磨牙磨到自己都听着咯吱响了。“ 不过既然是我弄坏的，那我赔你一个好了。” 白玉堂说着对门口打了个响指，陈修蹦了进来：“ 少爷。” 白玉堂扔了个钱袋给陈修：“ 买张床，要好点的，大点的。”“ 是。”“ 慢着，见过扔银子没见过喜欢扔钱袋，我要一张跟之前一模一样的。” 白玉堂瞧了一眼已经塌成木头渣子的床，皱眉看展昭：“ 原来的什么样，你画一个给陈星儿看看。”“ 欺负我不会画画吗？反正不要贵的。”“ 你知道怎么办事了？”“ 知道，不要贵的，要最贵的嘛。”“ 懂事。” 展昭都没拦住。跑到门口的时候，陈星早就没影了，只是展昭刚到门口就又听到身后咔嚓一声。回头看，原本四条腿站着的桌子不知怎么回事，四条腿劈开趴在地上了，桌面也碎成了渣渣。白玉堂没等展昭回神就开口了：“ 月牙儿，去买个像样点的桌子，还有衣柜也要一个。”“ 啊？衣柜又……” 展昭话还没说完，哗一声衣柜散架了。白玉堂眯着眼睛看衣柜里边的衣服：“ 衣服也买两件回来。”“ 白玉堂，你给我出去！” 展昭边说边往外撵白玉堂。白玉堂被他推出房，展昭砰一声关上门：“ 不收留你。”“ 我去包大人屋子里参观一下，看有没有家具不牢固。” 话没说完，就见展昭的房门被踹开，展昭冲出来一把拽住白玉堂拖进房里。“ 喂，算你狠。” 白玉堂被拽进去的时候，一边嘴角挑着笑得特别坏。殷侯和天尊站在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。“ 玉堂怎么弄坏人家的东西？” 殷侯瞟了他一眼，这师徒俩某些方面挺像的，但是某些方面又天差地别。隔壁红九娘趴在窗台上：“ 白玉堂还挺有趣的嘛，我家昭昭治不住他呀，你俩还说他呆，这不是知情知趣，还挺坏心眼的嘛。”“ 问他。”“ 我家玉堂小时候可老实了，最近越来越气人。”“ 小时候是几岁？”“ 3岁。” 殷侯决定不再跟他废话，躺床上睡觉去了。刚躺下就感觉有人推着推他，抬眼看天尊坐在一旁，一头白发都拖到床上了，银白色的，又细又长。 干嘛？又饿了？ 你帮我记个事儿，我怕我过阵子忘记了。 你这一百年不都这样吗？反正你该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来。 这个记着太费劲了。哎，你帮我记着吧，我一会儿就准备忘记了。 准备忘记？记什么？ 殷侯预感到会是一件麻烦的事情，反正天尊每次都拿些麻烦的事情给他烦，不过又忍不住好奇。天尊凑过去，银色的头发一下盖了殷侯一脸，殷侯正扒拉着，就听到耳边天尊说了几句话。说完，天尊坐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 哎呀，如释重负，我现在就忘记了，你要记牢啊。 说完，天尊往里边一推殷侯，躺下准备睡觉。大概过了半盏茶的功夫，整个开封府的人就听到殷侯一句狮子吼： 你他娘别忘，你自己记住，我才不给你记得牢。狮子 展昭和白玉堂推开窗户往外看，红九娘正收拾东西呢，也凑过来看。 哎呀，公主好久没有这么抓狂了，果然要弄疯公主，必定要天尊出手呀。 你给我起来。 我已经忘记了。 你分明还记得。 忘记了。 展昭听着殷侯和天尊孩子气的争吵，哭笑不得，回头看白玉堂。 他俩又玩什么呢？ 白玉堂笑了笑，笑容有一点点僵硬，以他师父的性格，应该是把刚才那个秘密告诉殷侯了，然后自己忘记了。他师父就是有这个本事，想忘记的事情一转眼就能忘记，而且绝对想不起来。 哎，怎么了？ 白玉堂淡淡一笑，摇摇头。展昭觉得白玉堂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他，正想追问，就听院子里有人喊： 少爷，床买来了。 白玉堂一开门，展昭往外一看，登时傻眼，陈修找了十几个工人抬进院子的这一张白玉床啊，大得比皇帝的龙床还大。 给我抬出去。 展昭坚决拦住门，不让这床进屋。白玉堂也靠在墙边摇头，似乎并不是那么满意，自言自语： 也不用买那么大，小点其实比较好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